算了吧，你要是用藏语喊呢，兴许能起点作用。用汉话，他就是听见了，他也听不懂啊。这样吧，山崖子，回去报告连长和总支书，我守在这儿。唐月明， 走， 再去找找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几个藏族老乡。 是。 哎，山崖子， 山崖子， 山崖子，山崖子，怎么了？ 是不是饿了？不知怎么的，一下子浑身没劲儿，像是有碗热粥，就是有碗热汤也行啊。 哎呀，再发烧！三牙子，赶快回连部休息吧。 没事，没事。小明，咱们走吧。 哎，你走。哎，山。哎，老乡。 扎西德，是你， 姑娘，那天我们把你救了， 忘了。 哦，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呀？ 扎西德了，扎西德了。 老乡，老乡。 伤员

Thank you.

给吃吧。 不 啊， 我要让他吃上一口。 喂马。

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是的公婆